五号周日啊，北京的北部地区会出现雷雨，但是没有明显的冷空气跟进啊，这个雨后依然是比较闷热的。那么下周初六到七号有望迎来全日性的降雨，这个降雨呢，应该说呢，雷雨的这种强势啊，会比较强， 嗯， 所以它对流性强以后啊，有可能会刮起北风，这样呢，这种高温闷热的天气啊，就可以得到缓解了。 这也就是说，在下周周一或者周二才可以可能会有这些 降雨，可以缓解啊， 嗯 啊。那么再来说说全国的天气，那么重点也是关注啊。今天夜间这个台风云雀将靠近我国的华东沿海地区，上海、浙江、江苏、安徽一带啊将迎来风雨。预计这个台风啊将在明天早晨在华东沿海登陆。由于台风这个半径啊就有200到300公里，所以今天晚上在登陆之前啊，像上海、浙江还有江苏这一带就会感受到这个雨水的到来了。 嗯， 那么明天华东地区雨势加大，将是影响最为严重的一天了。所以局地呢会出现暴雨或者大暴雨，像是上海啊、南京啊，还有杭州和这个合肥这个些机场，包括这个杭州这个萧山机场，可能会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出现延误啊，所以请乘坐航班的朋友呢，要注意了解航班信息，注意防范了。主持人， 好的，谢谢全老师的介绍，下次再会。 再会。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 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葡萄，在星空下的乌尤尼岩沼，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出发，环球旅行家。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先体验后装修就找一号新家。老公，你可太明智了，把房子交给一号新家，咱全家可以出去旅游了。 全靠老同学推荐了一号新家，高品质设计，全程跟踪服务，高端材料，还免费赠送17件家具和6件家电呢。 爸爸妈妈，咱们赶紧出发吧！ 装修旅游两不误，一号新家让你梦想成真，请拨打400-876-4888。400-876-4888，到店体验就送健康枕，详见店内活动。 400-876-4888。旅行是一个动词，分享是一种仪式， 大家好，我是行走的二次元刘程， 我是无二之旅的联合创始人蔡韵艾瑞。 大家好，我是飞来飞去的黄念华。 大家好，我是抬头看风景 NONO。 大家好，我是谭怀宇。 我是背包客小鹏。 大家好，我是 现在达人订阅号。 北京时间中午的1:08，环球旅行家在周四的达人订阅号，欢迎光临，我是袁一。 各位好，我是张帆。听我们俩的声音呢，基本上今天都是一个小感冒的状态啊。这两天确实太热了，好像还不只是北京热，我们看到全国很多地方都处于高温天气的控制当中，好像放眼到全球也是这样一个高温的席卷的热浪。 对，希望下周立秋迎来之后，可以给我们带来一丝丝的凉意 啊！ 这只是希望啊。 对对对对，反正听说那个像咱们好像平时知道不太热的地方，他们昨天是告诉我，说日本现在是高温啊，日本高温，而且是很多人很难受。然后欧洲这边，你刚才说英国那就欧洲再往北了是吧？ 对 对, 对， 欧洲大陆地方据说到30度以上，他们都觉得就已经酷热难耐了。 是的是的 啊，而最近的时间是不是这个大家也可以调整一下旅行的计划，如果想前往欧洲或者是美国一些中部地区玩的朋友，应该把这个计划往后再延一延。 对， 等这个暑期，特别是咱们这三伏天，估计他们不知道啊，他们不知道，但是这个三伏天依然是有用的。 但是我们今天要去的这个目的地真的是凉爽到家了。 是 吗？对，我们要去的这个地方平均温度大概在18到20度左右。 你说的是现在吗？ 是的，此时此刻。 当然它的温差比较大，就此时此刻是18到20度左右，最高温度会到30度左右。 三十度 也是可以接受的。 三十度对我们来讲简直就是空调房。 对对对。来欢迎一下我们今天的达人，来自旅游约吗的两位，一位是阿拉苏，还有一位要请阿拉苏来介绍一下。 啊，那是我们帅气的摄像，叫做尤尼克丁，号称尼古拉。 Hello, 尤尼克丁尼古拉是吗？ 对。 嗨、大家好。 哎、 大家好。 这个我刚才我产生一个不太好的一个组合，我想尼古丁了，我这人不好啊，大家千万不要这样记啊。 尤尼克丁。 对对对对对对，尼古拉。 对， 哎、 尼古拉、 啊， 尼古拉。 这个刚才说他是做什么工作来着？ 我们的摄像后期，然后呢，现在也是一个旅行博主。 哦， 会去到全世界各个地方。 是一个有特长的博主。 对对对。 对， 据说旅行博主都要特别会拍照，才会有更多的粉丝。 他关键不是会拍照， 会摄像。 对，会摄像。 那你看，摄像、拍照、制作、 视频后期 全部都会了的话，那就是真的是 对， 就18般武艺，样样精通，是吧？ 鼓励一下。 所以你们两位这次要带我们去哪里？刚才说这个温度很适宜， 刚才说这温度到底是哪儿？ 我们都很喜欢的比利时。 比利时？ 对，这个应该让你们来说，为什么非要让我来说比利时？ 让尼古拉说呀。 比利时， 哎，这就听着舒服多了。 你说阿拉苏是南方人， 湘 西，可是他也是，他是湖北的，是湖南的，这不公平。 湖北就靠北的，不一样。 我们是邻居。 比利时这个地方好像咱们说到的次数不太多，但是每次说到的时候都有好多的关键词会蹦出来。 之前有一个电视剧叫《恋爱先生》，就是江疏影和 想不到了， 就是那很帅，我还挺喜欢那老干部，叫 他假装喜欢的吧？ 不是胡歌， 靳东啊， 对，靳东， 靳东， 对对对，江疏影和靳东演的那个电视剧《恋爱先生》，开篇就在比利时拍的，取的景，对。 这个你们都是新鲜人类啊，知道都是最近的事儿。然后我知道比利时一些关键词啊，红魔，对对 对, 对，足球队嘛，对吧？刚过去的世界杯， 嗯， 然后还有我们知道比利时这个最著名的还有丁丁啊， 历险记， 对， 历 险记， 南京 宁， 比利时还有这个特别女士嘛，一提到比利时肯定是钻石 啊， 对对对， 特别不钻石， 比利时还有巧克力啊， 对， 巧克力，还有他们发明的薯条。 哦，薯条也是他们发 的。对，他们特别骄傲的告诉我说，哇，叔叔你来到了比利时，一定要来吃吃我们的薯条。 好像还说过说这个薯条到底是从哪儿产生的哈。 对对对。 说过这个问题，哎，今天得了一个答案。 给你一个答案，比利时。 比利时人。 对对对对对。 哦、 然后今天我跟尼古拉来呢，主要想给大家聊一下我们上次在比利时玩的，就是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的几个地方，我觉得大家去的话一定会有不一样的体验。比如像什么空中餐厅，哎、把人悬挂在高空中去吃饭，你想象一下。 不是，他那个不是那种空中旋转餐厅是吗？ 没有旋转，就是悬挂，搁啊挂， 直接吊起来的。 对 对，就是像我们坐一个安全椅一样，那脚下面都没得地儿踩的。 就这么说吧， 就是张帆不敢去的项目， 就是咱们俩坐缆车上吃一顿饭啊，他那个比缆车更大一点 啊。 对，而且他是用那个起重机吊起来的。 天 哪，风一吹还能慢慢的转。 真是，那新闻出来的时候挺吸引人的，但是一直不知道，因为没有体验过的朋友来跟我们讲一讲。今天刚好有这机会啊， 来我们家尼古拉， 咱们就从悬挂开始吧，怎么 行？来，先说一下。 刚上去的时候我可害怕了，脚都是空的。 然后它是这样， 是在一个什么样的地方？ 它是在它那个旋转餐厅，不，它那个空中餐厅呢，它其实是会移到它几个标志性建筑物地方的。 比如它其实 是 可以流动 的。 对对对，因为我们去的时候它是怎么给你实现的？它一个餐厅啊，就有四吨重，它是两块大的那个板啊，上面会有米其林 四吨重， 对对，去给你做。然后它是用什么？咱们不是建房子需要一个起重机，哎，给你吊起来。50米，虽然说出来你觉得好像不是很高，但是50米往下面看，那些人都是密密麻麻的，小小的，还是有一点点可怕的。但是我 不可怕，你就算吧，3米3，你算一下50米多少层？ 差不多多少层楼啊？你算一下，20层楼。 差不多， 差不多吧。 对对对对，然后上去的时候，我还有几个博主好朋友，我们一起，其中有一个恐高，全程都不知道饭是什么滋味 儿。真的会让你感觉到特别的高，是吧？ 真的很高，因为往下面看那些人，关键是你不是完全看不清楚，又能看清楚， 非常清楚能看见。 对，而且有的时候一不小心，你那个我们会用那种餐巾纸，它会掉下去。 对，吃的东西掉下去，然后 对。 那我就不太明白了。到底是我们的脚是悬空的，还是 对， 是 悬空的，他给了你一个安全座椅，就像婴儿座椅， 然后有安全带把把自己系好， 对对对，系起来，然后呢，那个椅子还可以往后面靠， 像游乐场里面吃饭吗？ 对，就像游乐场里面玩那个 跳楼机 啊， 脚悬空， 它同时可以容纳多少人一起？ 22个人 。 对，而且它那个非常的火， 它是那种并排的一个 四方形， 四方形。 哦，大家真是围坐在一起吃。 对对对，然后呢是米其林主厨在上面给你做， 米其林主厨在空中给你们做， 现场做， 他们在中间。 天， 吃了我2个小时，中间回来一次就是换一个甜点。我们以为要走了。 他在中间的部位，中间是一个悬空的呢，还是 中间是一块铁板？ 哦，他会在那个铁板那个上面。 对对对，然后你就能看见他在、 铁板烧就是这么来的。 空中铁板烧。 对，尼古拉，你当时吃了什么？你觉得特别好吃有没有？ 我记得有一个鸭肝。 鹅肝吧， 鹅肝 是吧？ 你要说鸭肝那个价钱一下下来， 对，一下就，哎呀， 鸭肝可能是卤水的， 我都拉不回去了。 中国人习惯吃鸭肝， 我也喜欢， 对吧？ 因为它好像没有那么油腻。 对对对，然后我记得一共是3道菜，它弄的都还挺全的，有个前菜，4道菜，前菜，然后有个主食，然后还有个酒啊什么的，还有个甜点，还有一些小的。 这些一个流程下来得吃多长时间？ 2个小时， 2个钟头。 然后呢，它这个。这个费用还挺贵的，得2900块、3000块钱人民币，你还得提前预约。 哦，因为刚才说了，只有20来个人， 22个人，然后他不一定会，对，你得提前预约。 而且你刚刚说这个空中的旋转，空中的悬挂餐厅， 悬挂， 对，它不是一个固定的位置， 对， 它会今天在这儿，明天去那儿。 对， 你们当时是在哪儿啊？ 我们当时是，我有点记不清楚了。这个宝 在城市里面， 城市里面。对不起，我有点记不清楚了，因为 河的旁边， 一个是吃的，一个是被吓。根本就记不住。 一个是我没吃饱， 会吗？3000多块钱啊？ 对，就是我当时不是有好几个好朋友也在上面吗？平时他们吃饭就我的饭量是抵2个汉子的，对吧？平时他们都会分给我吃，那天估计吓得不行了。我一直问他说：“哎，你的白芦笋还吃吗？”不理我。我说：“哎，你吃吗？”我一直在问，并没有理我。下来之后发现我没有吃饱。我平时吃2份，因为特别喜欢吃白芦笋嘛。 嗯哼， 啊，所以我印象很深刻。但是我觉得最印象深刻是他们主厨很有魅力。其实我们吃这个东西，食物的话，你因为跟主厨是面对面嘛，他很幽默，他会问我喜欢听什么歌， 有互动。 对，还有 我觉得纯粹就是主厨他内心抱着一种幸灾乐祸的感觉。你看，哎，我底下脚下踩着屎呢，哎，你们害怕吧？ 对，他还让我们往后面倒，然后呢，那个倒就是真正的往后面倒，可以倒个差不多70度，70度，就是你自己往后倒。 座椅， 你有自己一个按钮，可以自己去。 对对对对，然后他们都不敢，我一个人倒来倒去特别贱。因为我旁边是空着的，我一个人动来动去还转来转去，因为我真的不害怕。其实一开始你别老是往下面看， 那 开始是有一点点怕。 跟你们坐在一起的人都不害怕吗？ 都害怕， 都 没有， 能从表情上看出来是吧？ 对，但对面的你像有些很多，我们还有很多外国人什么，他们可能就还好，喝点酒，哎，壮了胆之后很开心啊，唱啊什么的。 哦，这个上去以后主要是卖酒， 送给大家喝的那种酒。然后我觉得那一次是让我印象很深刻，是因为我本来是坐在，比如说我坐在你的左边，在那儿吃的很开心。等我一回过头来，咦，它因为它是用一根线吊着嘛，它会慢慢的转， 风一吹就会转， 会动，真的会有，还有那种呜呜的风声。然后呢，我就发现我本来在河的这一边，然后转到了另一边， 比我想象的危险多了。 我也觉得是，而且我老担心。 但很多人，对对，很多 人 吃饭就是一直很拘谨，底下没有人，他给你空开了，专门的。 因为你想，你但凡掉一个，你掉个食物可能还好点，你掉把叉子、掉把刀什么的。 啊，我以为你说你掉下去，你掉下去没事，你现在剪得非常好。 我现在轻是吗？ 非常非常好。 你可以飞起来。 高度有50米左右啊， 就50米， 所以在那个高度上，其实还是可以看到有限范围内的那个俯瞰的景色。 对，你还能看到当时我们吃饭的时候，下面好像在做一个尼古拉，好像做一个那个骑车比赛，你还能看到那些人就是骑着自行车喊，他们的声音都能传到你的耳朵。而 你家的人也会看到上面，你 能看见，而我们离他却有50米的距离，就能够看见他若隐若现，我们却没有脚踏实地。 哎，你说比利时这样一个国家是这一个特别有创新创意的这种国家吗？ 我觉得它包容度很高。 你刚才一说这个，我就觉得它应该好像我们通常印象当中，它不应该是出现在欧洲大陆的某一个地方， 是 吧？ 是是 是， 对。当时我一开始比利时去的时候，我一开始没有抱太大希望，因为在欧洲待了挺久的，我就觉得可能还好吧，就当时心里想法。结果去 没有太大期待。 对，结果去了3天，觉得就是每一天都很惊喜。 其他的邻国你都去过吗？ 还有一期 都去了很多啊，比如它旁边的 法国呀 ， 德国 啊，对啊，都去了呀。 去过， 对对对，然后 它还是有跟其他国家不一样的， 不一样。一开始我认为它会一样，结果你会发现比利时好有趣哦，那么不算大啊， 不大。 然后居然有3个大区说3种语言，而且都是官方允许的。 好乱啊！ 这个我们原来提到瑞士的时候经常说， 对对 对, 对, 对, 对， 有不同的区域说不同的语言， 对 对，而且它包容度很高。首先像我们说的这个空中餐厅，我觉得我印象很深刻。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当时去了它那个皇家花园，非常的漂亮，一年只开放三个礼拜。 哎，我们一般说这个花园上怎么说的？说英国的花园无人能及嘛哈、我们听一听他们一会儿怎么介绍这个皇家花园。 30秒广告之后马上回来说啊。 老公，你可太明智了，把房子交给一号新家，咱全家可以出去旅游了。 全靠老同学推荐了一号新家，高品质设计，全程跟踪服务，高端材料，还免费赠送17件家具和6件家电呢。 爸爸妈妈，咱们赶紧出发吧！ 装修旅游两不误，一号新家让你梦想成真，请拨打4008764888，4008764888，到店体验就送健康枕，详见店内活动。 4008764888。 环球旅行家的达人订阅号，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刚刚讲到这个悬挂在50米高空 空中餐厅， 对、吃一顿这个米其林主厨做的这样的三道式的菜、 刚才听他们这么一讲，我的这个记忆回来了。我查了一下，的的确确啊，当时第一次知道他应该是在布鲁塞尔的什么地方呢？你知道吗？比利时布鲁塞尔有一个特别奇特的景观，是那个原子球 啊，原子球。 原子球，他第一次出现就是在那原子球那个地方。 对对， 后来但是可能他会分成不同的地方，对，他想了嘛，这样的一个广告啊，他给不同地方做 流动广告， 不同大区都需要他。 哎，刚才拉苏和尼古拉又说到了关于。皇家花园啊，皇家花园，我们上一次我记得提到这样一个类似的名词，真的是说到英国， 是在英国， 对吧？ 对对对， 说到英国，在这个博物学方面，他们在这个园艺园林方面做得非常非常棒。比利时的是什么样子？我们来听加拉苏给我们介绍一下。 我当时一进去的时候就震惊了，他的那个玻璃，就是他那个花园非常大，一年只开放3周，所以的话就很多人 一年开放3周， 只开放3周， 在4到5月之间。 对对对，而且它的一进去就是一个巨大的玻璃鸟笼一样的东西，全是玻璃的那种透明的。然后我们家尼古拉呢，当时拍的非常的忘我，他有特别特别多的想法，来给大家讲一下。 我觉得那个特别像那个梦游仙境一样，里边特别多，对对对，里边特别多植物，各种各样的，还有长毛的植物呢， 长毛的植物， 对，还有那种垂下来的。 你想告诉我们有霉菌吗？ 没有，它那里面花的话颜色就是 种类特别多， 比较偏多，而且它有很多那种就是藤蔓植物，它会从屋顶上面一直延续下来，就是你走在哪里，你眼里每个地方都有花朵，而且它有紫色的、红色的，什么颜色都有，就你看了会觉得哇，我平时虽然也很浮夸，但我那天全程是哇哇哇，就那种。 所以植被的分布 覆盖度 它是有层次的， 三层景观，地下、中间还有上面，它会有， 上空都有， 对对对，而且它还会有一些雕像什么的，就会放在里面缠绕着。而且你要想象说，这么一个花园，它全部是玻璃透明的，然后框架全是那种铁艺的。 阳光还非常的充足， 对， 他说的特别像一个巨大的鸟笼， 对，但是非常大， 因为它藤蔓植物多，所以它需要这样的铁衣架， 枝枝万万的东西， 而且它还有好多长廊，就这样你走过去，一条一条的，每一条的色泽和花儿肯定不一样。你比如它有专门的杜鹃区域，有金黄色的杜鹃，哇，大朵大朵的， 就是它在这个色彩的搭配方面做得非常漂亮。 对，而且它非常讲究的是层次感。你比如说我矮一层的，就是草一样的这种植被是什么颜色，然后呢，我再搭中层的是什么颜色，所以这个花园非常的知名。我们当时特别运气好，开放的第一周的第一天还没有人， 你们刚好是在它开放的这个周期内， 对， 一年只开放3周，这真的是非常的 时间太短了， 太吝啬了。 就是在春季，就是春季，不是春 季， 4月到5月。 那还有49个星期，他们干嘛？ 我觉得就是 要不要自己观赏一个皇家的 哦，这还真的是一个他们的皇家区域。 对对对、 哦， 就非常漂亮修剪的。然后听说他们的维护费用非常贵。 对，终于明白了，这3周是与民同乐。 对对，所以这个我觉得，如果咱们能赶上4月5月看到他那个日期， 是在4、5月份哈。 对对对，去看一眼，一定会觉得说哇，很值得。 可是因为听你说是铁艺架，然后包括这个玻璃的面板，然后进去以后会有一种感觉，需要温室的感觉吗？ 没有，因为它有，怎么说呢？因为它那个 想采摘了是吧？ 你以为是草莓园吗？ 就感觉这种玻璃房子里面应该 阳光房， 就是对， 因为它很大呀，我都走了好久好久。所以感觉是不一样的。 所以它是不是也会有，我们经常说有一些公共区域现在做什么样的条纹？ 喷那个喷雾 啊，对 啊， 他 也会喷 对, 对， 但是我就觉得他的，因为他的花我们可能见的这种品种不是特别多， 嗯，各式各样， 所以你会觉得说哇，我觉得就皇家还有皇家的实力嘛， 就是你进去了以后你只能说吧，因为你并叫不出那些植被的名字， 而且一再怀疑那个杜鹃花金黄色它是不是杜鹃花，而且美国好像还给他送了一棵什么橄榄树还是什么的，就是放在那儿， 所以还有各国这个礼节交往时候 的 一些礼物。 这个就是在他们的这个皇家花园看的时候，我就想到，在欧洲很多的城市啊， 嗯， 不管是乡村啊城市也好，他们对花的这种喜爱，他们自己养殖， 对， 包括自己有一个小小的一块区域，他就会弄得特别漂亮。 对， 然后你会看到他们那个窗台上，每一家那个阳台和窗台上，他都会摆上花。 对， 不仅窗 台， 自己家院子里。 就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就是我去了以后，我就问他们，我说这个是他们要过节吗？他们不过节他们也这样， 日常生活 热爱生活，就喜欢点缀点缀，而且他们也很喜欢晒太阳，没有太阳的时候就坐在窗户上自己晒。 你觉不觉得这个景观其实要比现在钢筋水泥的这个大城市里面我们看到都是封闭式的， 嗯， 就是没有了那个阳台的区域了。 对， 今天我们大家看到东西都是各自看各自的，在家里边你弄一瓶花放在你的桌子上， 对， 但事实上没有了一个给城市的一个美丽的一个风景线， 对， 那样的还是更自然一些， 感觉更好，就是把美展放给大家。 所以有的时候想起来，小的地方有小的好处，是吧？ 对，然后去比利时的话，我们还有一个事情不能错过，就是做巧克力。 嗯， 对， 我第一次在那儿自己亲手做了黑巧克力。 做巧克力 DIY 的， 对，他会专门就是有个很出名的，因为那个比利时的巧克力实际是非常甜的。 我跟你说，我除了吃某一些品牌的巧克力，我觉得还行，其他的只要是他们说从国外带回来的。都是特别甜， 无法接受， 特别甜， 非常的甜。 我也是一个对巧克力没有什么太大的， 那一家还比较苦一点， 可以 口味偏苦一点。 它是综合了咱们就是一些国人的，包括它还会放橘子皮在里面， 还有陈皮的， 对， 对， 所以它就是综合了。然后我们自己亲手去做，当时 止咳巧克力。 当时我自己去做的时候，它那巧克力就是很有意思啊，它旁边一个一直在滚动的一个机器，就免得巧克力凝固嘛。然后我们就去做巧克力的时候呢，它会放很多干果呀、陈皮呀，像我刚刚说的蔓越莓啊这些东西。然后我特别喜欢吃坚果，放了超级多的榛子，结果呢就是它需要冰一下，等冰的时候我的那个榛子就嘟掉出来了，因为它只是一面巧克力嘛，相当于它有个模具，你把巧克力倒进去，然后你把水果或者这种坚果放上去，由于我太贪心放太多了，等到拿出来的时候我的坚果都掉出来， 其实都浪费了。 对，但我们家尼古拉做的就会比我好一些。 你们是在那种大的工厂里面做的，还 是 小 的？你说的是查理和他的巧克力工厂？ 不是， 因为感觉比利时它大大小小各种各样的作坊都能来制作巧克力，每家都有自己的一些风格和特色。 对，我们这个就是街边一个当地比较知名的，特别是中还比较符合外国人口味的这么一个店。然后我们在当地就是它是旁边就是它的店面很小，就四个桌子。然后我们一起在那儿做的。尼古拉，你当时做了什么口味的？ 我当时做了很多那个放了开心果在里边，还有那个蔓越莓。 所以它的味道就会比我的酸一些。 嗯， 然后我的就是因为是黑巧克力，所以它就会苦一点。然后其实我觉得你在那边自己做一个巧克力回来送给亲人或者朋友，还挺有 喜欢的人。 对，确实是因为你知道比利时对于巧克力的那个生产标准是非常严格的，就有一叫全球巧克力联合国的这样一个世界性巧克力协会，在总部在比利时。 对， 而且他们会严格的控制说这个巧克力里面的植物油比例一定要控制在5%以下，这样才能叫得上真正的巧克力。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可能黑巧克力好一点啊， 对， 它 的添加好像对没有那么多， 所以能不能 那么高， 让他们制定标准的时候也把这个糖分降低一点。真的太甜了。 如果你自己去到那边制作的话，可能就可以来控制配料的一些配比。 是不是大家有同样的感受，就是大家如果是别人从国外带回来的手信， 对对对， 给你吃巧克力的时候，后来你都觉得成了负担了。 是的，是的。 给你巧克力，你还不能不要，你要你吃着，对，受不了。 你还得当着人家面剥开一颗尝一下， 然后 表 情要做出嗯， 好 吃。 哦，原来袁艺女是这样骗我的。 好了，环球旅行家达人订阅号，我们今天在比利时玩哈，要稍事休息，在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先体验后装修，就找一号新家。 老公，你可太明智了，把房子交给一号新家，咱全家可以出去旅游了。 全靠老同学推荐了一号新家，高品质设计，全程跟踪服务，高端材料，还免费赠送17件家具和6件家电呢。 爸爸妈妈，咱们赶紧出发吧！ 装修旅游两不误，一号新家让你梦想成真，请拨打4008764888，4008764888，到店体验就送健康枕，详见店内活动。 4008764888。 旅行是一个动词，

你们喝啤酒其实最正宗的啊，或者说这个种类最多的，还是应该到我们这儿。 哎，其实你不觉得，其实比利时它擅长的物件或者吃食还挺多的，但是好像在世界上知名度没有那么高。 但是你要知道啊，这个啤酒这个事儿呢，就是喝啤酒的人就知道了。 嗯， 喝啤酒的人喝到最后越喝，那就是比利时啤酒，它可能选择的这个余地 越多 越 大 啊、 也是品种很 多。好 多 好多人这个知道比利时啤酒，可能有一个。牌子不说哪个牌子啊，那个牌子上一个小魔鬼样子，哎，那个比利时一个非常知名的品牌。 对对对， 就除我说的仅仅是他们好像是千百种当中的一种。 然后我们这次去比利时还有个特别的体验，就是自己做啤酒。 啊，你 自己酿吗？ 对， 怎么可能自己调制？ 哎、你说这个，就咱们现在这听友可能都知道啊、现在说啊，你要自己做一款啤酒， 嗯哼， 有人帮你忙， 对， 现成的帮你做好，帮你。打上这个商标包装啊，各种瓶装的罐装的都可以做，在某宝上你现在找一家就可以做啊。但是哎，在比利时做啤酒据说是自己亲自要动手，而且要发挥你的各种各样的才能，是吧？ 对，而且他会给我们十几个小瓶子，就各种各样的香料。 他真是自己动手做， 就跟做实验一样。 对， 自己调配各种各样的香料， 非常的严谨。还要给我们一个表，就是你一开始 A B C D， 比如所有的东西 配料是吧？ 对， 是。 他要必须让你比如说 A 跟 B 组合 B 跟 C 组合、 哎、今天刚好是个普及的机会啊、 uh-huh、 我们知道啤酒有多少种原料我是不知道的啊， 我也不知道， 问问大家啤酒需要些什么东西、 uh-huh、 怎么做出来的啤酒 酵母， 你们既然能够做，我觉得你们肯定是遇到了这些东西了， 对， 起码水是肯定得有的啊， 对，水啤酒花 开始了啊 啊，不一定是吗？那好，那酵母 啤酒花应该是必须，应该是必须， 酵母菌株是肯定要的，让它发酵、啊、 你是做过是怎么着，你说出来名字我 好专业， 假装专业吗？ 我都不敢接了， 因为啤酒是发酵食品啊。 啊，你做过发酵的其他东西是吧？ 我没有做，因为我们无锡有一个大学，他们的发酵系就是对发酵系特别有名、 哦、 我经常听他们那个学院的人、哦、就是自己做完啤酒自己做完蛋糕，然后课间再到学院里面去卖、那个、 所以你听过这些词儿？ 我听过这些词儿、 啊、哦，来来来，我们听一下做过的人啊，做过的人跟我们说说，你们是拿什么东西在做 的？他给了我们就是一个，就像刚你说的那个水和啤酒花做好的一个啤酒的，就是一个原料，但是它味道可能就有的是苦的，有的是涩的，你还得自己去调。 这个东西有点像是原浆的东西吗？ 对，原浆类似于这种。然后我们 香料， 给我们十几种香料， 嗯、哼， 然后呢，你必须他会给你一个 花椒啊、大料啊，没有， 真有茴香 有 啊，真有， 还有八角味、 啊、哦。 只要但凡什么啤酒滴了一下八角味儿，那八角味儿永远是 number one。那个味道， 但是不是说你控制如果很微量的话，是不是会有提鲜的作用，并没有那么大。 它一般是两滴或者是一滴，它都是很严谨的、啊、给你一个小小的一个器皿啊，你去沾的，然后一点点弄。 就听说这个不同的原料它加在一块的时候，因为比例不同，所以它产生的味道它一定会 说化学作用， 对，它不是原来你说的那一种料的味道， 对 吧？ 嗯，所以的话我们记得尼古拉当时我们一开始第一批好像就是每个里面先加一滴，加完之后呢、嗯、你去尝，你看你喜不喜欢。 这是你们根据人家教你们的方法是吧？ 他对，因为我们毕竟是新手嘛、嗯、他不可能来不来就让你加八角，你加了你吃个屁啊，对吧、 哎、你尝了以后是什么感觉？ 就是味道会不一样，你比如说一开始加了一个八角或者什么的，它就会有一点苦味就会减少。 哦， 它会这样一点点渐变， 嗯， 然 后喝的来， 对对对，迷迭香的话，你喝的时候它好像有点鱼味儿，就是，哎、不一样，反正就是没有那么涩嘛。 一点一点的改变它。 对，然后呢，你自己他会给你好多瓶子，就是好多杯子。 嗯。 然后呢，每个都是先给你一小杯，你自己去调。 嗯。 然后我记得给了我十几杯吧。 对，一个一个的测试我们， 搞了我两个小时。 你们是在啤酒工厂做的这个事情？ 对。然后我们自己组合搞了两个小时，一开始他会规定你怎么弄。 喝醉了吗？ 没有。后来他就说你自己随便。 他的酒量你还不知道吗？ 啊、 我不 能喝醉 了，我就闻一下， 尝一下。 最后成功了吗？ 最后成功的就是说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喜欢的味道， 嗯， 然后呢就根据那个， 我总觉得这是一个就是安慰大家的词儿，哎，这个味道其实就是你们喜欢的， 哎，对，你喜欢就好，对。 我们每个人都十几杯嘛，然后你选了哪一杯是你最喜欢的，然后你每次的配料其实你需要写在一个小纸条上面给它记录好，这样的话它会给你一个超级大的瓶子，你可以做一瓶属于你自己的啤酒 、 然后你就按照大量的话，你比如说一开始我这一杯我就滴一滴，那你现在一瓶的话你就滴五滴、或者滴六滴， 嗯哼， 等到做完的时候，就是每个人的他会拿过去给你封口，然后呢，我特别可爱，我看到他们那儿在贴那个， 还有人这样说自己的， 哎、呀，因为大家都是抱着啤酒就回来了，我说、 okay. 不能这样子，就抱着啤酒回来，显得他没有商标，对不对？我看他们正在那儿贴他们批量产的那个啤酒的商标，我就跑过去厚颜无耻的让别人给我贴上了商标， 贴个商标， 对，而且我还选了一个特别好看、晶晶的，上面还可以写字，然后你可以自己写上你加了些什么东西。 你做和这个尼古拉做是在一起同时做的吗？ 对，因为我 你们做不同的，各自做的各自的东西。 对，口感不一样。 好，你喝过他的吗？尼古拉喝过阿拉苏那个，好喝吗？ 好喝， 真的吗？ 对， 你在这儿可以说真话，没事儿。 可以说对方保护你， 好喝， 不然为什么会低呢？因为我放的有那个，我味道比较重，我就会放点 重口味的 八角什么的，因为我想送给别人，让他永远记住。 你想送给别人，自己却不喝。 对，而且让你记住一辈子，记住我这个味道。 哇，一喝啤酒，我怎么有八角味？是不是昨天晚上吃串儿？ 这瓶啤酒后来送给别人了吗？ 送了， 已经送给。 对，送给我朋友，朋友说很好喝，然后后面还写了一些就是祝福啊，自己做的怎么怎么样，从多远 写的，真的都是对对对，朋友说不错是吧，味道不错。 我估计他没有喝，放在家里收藏了。 我的那瓶回去可以喝了，特别好喝，我觉得。 你知道就是在全世界各地这种盛产啤酒的地方，大家都是在就是工厂或者工厂里面去制作。比利时有一个很奇特的一点是，他们的修道院是可以授权生产 啤酒的，对， 酿造啤酒。 你看好多咱们进口那个德国啤酒， 对， 那个什么修道士是不是？ 对对对， 这牌子特别。 所以影视剧里面也会展示这种，就是你之前可能觉得说，哎，修道院这样的地方是不是不可以沾酒？ 哎呦，我小时候看的最早的那老电影《虎口脱险》说出来的人都看过，对吧？ 对对对，《 虎口脱险》里面那个修道院干嘛？红酒 一瓶的，他们那边是合法的，而且他那边，我们在比利时街上走，你会发现不仅有白种人，也有很多黑种人，就什么人都有。然后大家对大家都很友好，他包容度真的还挺高的。然后我在布鲁塞尔待的比较久，我们还有个印象很深刻，就是我们包了一个布鲁塞尔的那个列车，快速的，就像有点类似于地铁一样的。 而你刚才说什么？你包了一列？ 我们一起。 一行人， 那你这人还够多啊，真是 包了一节 啊！ 请你说清楚好吗？ 求别拆穿 哦， 就是那么一小节。 好， 感受怎么样？ 感受就他那个车的外面是有一道蓝色的光的，因为你加上车速的话，就在城市穿梭的就一道蓝光。他们就又可以给它称为幽灵列车，就很有意思嘛。 哦、 就我们在里面吃感受不到，但外面的人 外面可以看到这个景观， 看到就是一个蓝色的光，你想象一下那个全是吗？ 这个其实也是在里面是吃一顿饭的， 对， 是吧？ 对， 你看他们都是这样，空中那个也 是 餐厅， 餐车 然后底下不，他底下 人家那个是专门， 就你知道这吃货是吗？他这个好像就是说，他吃饭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噱头，在这儿， 对对对对 啊。 可是开那么快有助于吃饭吗？会稳当吗？ 我们盘子 感觉不到， 我盘子总是嘚儿嘚儿嘚儿， 是吧？还是会有 叮当叮当的响。 他们特别习惯，或者他们特别想在不同的环境下， 对 吧？ 但是人一起就是聊天什么的，大家举杯，你像喝点自己酿的啤酒，这不是很 开心，这是很特别， 气氛特别 好 happy 嘛。然后你本来没有碰杯，不小心凑一块，嘿，我碰到了，你果然来不了喝杯，就是这样。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很不错的体验，但也是要提前预约。然后当时觉得还挺好玩的，还有比利时，我们去了我很喜欢的一个区域。当时去的时候我没有抱太大希望，我就觉得布鲁塞尔已经很好了，玩得很开心了，我空中餐厅也做了，我觉得啊，应该就那样吧。结果去到了根特，我发现好，我 so young so simple。 根特 有好多年轻人， 非常多的帅哥坐在门口晒太阳， 小鲜肉。 因为他们那个是学校大学城很多，然后我们就也又包了一艘船，小小的船，也不叫包，就你坐了一艘小小的船，坐了你也坐不了别人了嘛，对吧？然后坐的那个船在河里面，它那河就是相当于是内河嘛，比较的平稳。然后我们就在上面游览，结果两边的那些年轻人就很热情啊，估计 打招呼， 对，跟我们打招呼，而甩衣服呀、啊，然后都各个颜值都爆表，还挺帅的。 去到这种大学城聚集的地方，就是整个氛围可能会更加 非常 开放一些， 对 对 对，而且他会给你打招呼啊什么的，就会给你表示欢迎啊。 对， 还有你会发现坐在两边会有那种情侣，可能就是四五十岁，然后他们生活很慢，也很有那种情调，他们在那儿喝个早茶呀，或者喝个下午茶，好开心的给你 野餐是吗？在河边 没有，人家坐在椅子上， 哦， 就相当于吃个早茶或者是下午茶。 刚才看见大学生的时候，一下就哎，这个对比自己很成熟，哎，突然看到自己的同龄人啊， 四五十岁的同龄人吗？ 而且我们坐那个船会过很多桥，对吧？ 对，很多桥， 桥上很多人都会跟我们打招呼。 特别热情， 哎，这个场景让我想起了在剑桥的时候，就是这样的。 我一想你想的就是这样， 说 对、 啊， 真的是这样。 塞别康桥不是就是划船吗？ 对， 划船，而且就是河两边，它那个河道更窄，河两边就是大学生们，然后在那晒太阳。 对对对， 有些就是脱了上衣，然后 对，一模一样， 真的 很感 觉。 系在腰间。 所以我的问题就来了，虽然都是大学生，都是热情的年轻人，比利时人跟英国人可能表达感情的方式，我觉得会 不 一样吧？ 不太一样。 英国人我们。 一直觉得可能稍微的保守一点，但是也有那个也有奔放的一面啊。你看他足球场上这个看足球的时候，那简直是别的国家没法比。 拘着点， 比利时人是不是更显得 开朗 一些？ 开朗一点，因为他们人种就很多嘛，语言也很多。 刚才尼古拉说 他们其实比较低调。 在平时是比较低调的， 就是在做很多成绩的时候是比较低调的，就像你很多像啤酒啊什么的，不是不出名嘛，但其实他们做的很好。 啊， 对， 他们在宣传上没有下功夫， 对， 但是东西是 跟人交往的时候他又很热情， 很热情，对， 因为他们人种也很多，所以的话他看见我们也觉得很热情。我当时又是穿着民族服嘛， 哦， 所以的话就会跑过来跟你合照。 你穿的是 我那个自己土家族的， 哦， 就我当时说过我不是穿民族服走了很多国家嘛，反响最好的是在佛罗伦萨，然后第二的话可能就是根特，比利时会好一些，因为你像我之后还穿过去过巴黎什么的，他可能就会，大家肯定 因为巴黎见到的太多了，奇装异服。 对这件事情好像也是啊，就是有些地方呢，他是第一次很新鲜的， 对，他就表述他就会，我还去纽约了啊，穿的都还好， 在纽约在巴黎都不觉得奇怪。就他也不觉得新鲜，因为他见过很多设计师。 新鲜的还是友好吗？ 嗯， 就是看你遇到的人群嘛，对不对？ 是这么理解的。 对，因为你比如我在纽约，我就遇到了一个画家，他特别开心，看见我之后就说我可不可以给你拍照，我想把你画下来，这也是一个很奇妙的一个体验嘛， 也是一种反馈。 对，但是在根特的话就会不一样，有很多年轻人他们会拿着衣服给你挥衣服啊，挥袖子呀，我们觉得还挺开心的。 所以这次在比利时你们待了多长时间？ 72个小时。 哦，说了 这么多 丰富的内容是只是72个小时， 对，所以我就觉得你 没睡觉， 我晚上做梦都在玩，所以我觉得下次去的话，我们肯定我想再多留一点时间去那边玩。然后我们在比利时，当时在根特走的时候，我们还走进去，我不是特别喜欢色彩嘛，我当时带着尼古拉，还有当地的一个大学生，还有我们一些博主，我们还体验了一下涂鸦。 哦， 他那里都是漫画， 所以基本上去了 对 根特，然后布鲁塞尔这两个城市，然后 三个还有一个。 一天一个城市， 对，一天一个大区， 所以他们的这个区和区之间的跨度还是挺近的， 就是、 很方便， 因为国家小嘛， 只不过是语言区域不一样而已。 对、 你比如说我从荷兰语走到了德语，或者走到了哪儿，就是这种。 但虽然小，但是色彩很丰富，是吧？ 啊，对对对， 刚提到说这个涂鸦的，就想到你联系到他们的漫画那么的有名啊， 对， 所以事实上他还是一个。刚才说低调，但是他的脑子很活跃啊，他有很多奇思妙想， 内容很多、 啊、对，他们还有很多标签，比如说蓝精灵啊， 嗯， 所以你去买冰箱贴好多蓝精灵、啊、 很多伴手礼都可以、 突然就想到了很多年前第一次在直播间里面要给我敬一杯啤酒的那位比利时先生，他长得跟丁丁真的太像了， 真的 特别特别像。打开啤酒以后，我们发现啊，这不能喝啊，工作时间。 对啊，直播间不可以、 啊、满直播间都是那个啤酒的香味。 香味 啊、大家听了这个阿拉苏和尼古拉的故事，是不是今天也可以尝一尝比利时啤酒哈、 可以去感受一下这个不同口味、不同这个口味程度的 啤酒 的种类，来自比利时的。 原因是不反感啤酒的吧？ 我不反感， 可以吧？ 可以尝试。 对， 我可以闻一下， 好吧？谢谢两位给我们带来你们新鲜出炉的旅行体验。感谢各位收听环球旅行家，稍后是住在876，我是袁一， 我是张帆， 明天见。 欢迎收听易购时间节目的一开始呢，先跟您来说一个坏消息啊。前段时间呢，我们举办的66块钱和五粮液股份好酒的活动，没想到啊，得罪了不少的朋友，很多朋友呢都打来电话来质疑活动的真实性了。手机尾号是7085的林先生啊，就说了，市场价是3180的五粮液股份的一级精酿酒，是出厂价呢1588就能买一箱，然后还送两箱啊！我一听，赶紧打电话吧。结果电话接通之后啊，告诉我说活动结束了。我看你们这个活动肯定是骗人的。还有一位李先生啊，也说了，说正开着车呢，听到说五粮液股份的好酒是66块钱一瓶儿，好不容易找好地方停车吧，结果你们跟我说活动结束了啊，你们这是搞什么呢？那么面对大家提出质疑呢，现在我们就来联系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的一级精酿酒的销售负责人胡总，请他来证实一下。来，我们接进胡总电话。胡总您好。 啊，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胡总您看啊，最近咱们这个买酒送酒的活动啊，本来是办的挺顺利的啊，但是呢前两天呢就有很多朋友都给我打电话了，就说了，说你们这个电话是一直占线啊，根本就打不进去，这是在欺骗群众。另外呢还有朋友就说五粮液股份的酒一瓶才几十块钱啊，根本就不能信。关于这些问题您看应该给大家解释一下吧，好吗？ 好的啊，在这儿呢我首先要告诉大家，